经的离去和孤单一起，拥挤的回忆时间抹去。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，有时候怀念当初一起经历改变，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，怀念你。走了云的天空还任性，是否太前行再反而容易放弃，非要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。 我知道 你对着我讲呢， 在很多时候 是 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。 你 和其他男仔不同的是，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的什么，反而我成日都问你，你究竟喜欢我的什么呢？ 是你的我都喜欢。 笑得多一些，改变了这里，直面这世界，真假游戏。 人在 漂泊十年，有时候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。 唱到个好嘢， 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，怀念你。 走了云的天空还任性，是否太相信下一次的相遇？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。相信你就如当初一起行过共通这十年，幸福走了你去感慨那当初。相信你哪怕天真是假装出勇敢的面具，我也不能少我精彩的勇气。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，有时候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，向这天空将你我相连，怀念你。走了云的天空还任性，是否他前行下一次的相遇？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。